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小子，你都不知道我们在练什么就来吹牛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一倍。 二龙老师，麻烦您帮我抱着他，这是小五。 柳二龙愣了一下，接过唐三递来的小五，一时间没明白他什么意思。唐三转身走到那名壮年魂师面前，面对面地直视着他。 如果我做到了，请你向老师道歉。 哼！ 一边说着，唐三大步走到场地中央，然后才转身面向大师。 老师，请您指导。 你将在无极的重力压制下绕圈跑步，重力为三倍，20圈，不得使用魂力和魂技。 赵老师，麻烦你了，给我6倍重力吧。 来吧。 赵无极所站的位置正是这个训练场地的中央，凭借着他魂斗罗的实力，正好能够将自己的重力控制范围扩展到操场外围。赵无极的魂力增强技能虽然还算不上真正的重力控制，不能减弱重力，但以他现在的实力，最高也足以将重力增强到10倍。第三魂环光芒亮起，6倍重力直接落在了唐三身上。唐三只觉得身上一沉，目光转向那些停下来的学员们。 请你们为我监督技术。 话音一落，他已经跑了出去。唐三跑出的速度并不是很快，但每一步的距离几乎都是相等的，匀速前行，很快就来到了外圈跑了起来。有些学员不太相信唐三此时承受的是6倍重力，下意识地靠近他身边。当唐三从他们身前经过时，他们顿时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压力传来，身体重得险些瘫倒。这才可以肯定，赵无极肯定没有给唐三放水。当然，这并不能让他们放弃监督，每一名魂师都仔细地观察着唐三。如果他动用了魂力，自然就会出现魂力波动，他们也能第一时间发现。但是他们很快就失望了。唐三不但没有动用魂力，而且奔跑的频率开始加快。他早已不是当年的唐三。2个百年，1个1000年，2个万年，1个10万年，4个魂环对他的身体增幅何等的恐怖。更何况还有2大仙草冰火洗礼，4块魂骨的属性增幅。论身体强度，在场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和他相比。很快10圈过去了，唐三的速度越来越快，神色却没有丝毫变化，呼吸均匀，脸色平缓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。 赵老师，增加到最大重力吧。 就这样，唐三开始了他的第11圈。 哼，小怪物果然是小怪物啊，有他给大师找场子，呵呵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最大重力是10倍，你小心了。 他这提醒与其说是告诉唐三，倒不如说是告诉那些已经目瞪口呆的学员们。重力再度增强，但唐三的速度却丝毫不慢，唯一出现的变化就是脸上多了一抹红晕。这些属于天斗帝国皇室的魂师们都是新调来的，上次史莱克五怪与赵无极、弗兰德那一战他们都没有看到，自然也不认识唐三。眼看着唐三仅凭肉体的力量竟然在如此恐怖的重力下狂奔，所有人一时间都呆住了。那名之前向大师挑衅的健壮魂师更是张大了嘴，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20圈很快就结束了，唐三重新跑回场地中央向大师行礼。 老师，还有后续吗？ 大师向唐三摆摆手，示意他到自己身边来。唐三快步来到大师面前，此时他也只是额头上微微见汗而已，眼中流露出一丝欣慰。大师转向之前叫嚣的壮年魂师， 现在你告诉我，3倍重力20圈是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？ 你真的是人类吗？ 哎呦，少废话，滚队！刚才所有停下的人圈数重新计算开始，谁再废话可别怪我不客气啊。 是。 今年多少级魂力啊？你这体力就是大师训练出来的？ 我从小就在老师的指导下修炼，现在66级。 多少？ 66级。我今年快21岁了，满意了？你还没有向老师道歉呢。 唐三说着，一股强大的威压骤然从他身上释放出来，威压瞬间传遍整个场地，令每一名处于训练的魂师都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这些魂师大都是40-50级的魂力水平，所以尽管唐三并没有释放出自己的魂环，这些魂师对他的话也已是深信不疑。所有天斗帝国所属的魂师都惊呆了，那壮年魂师在看向大师时，整个人的表情都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恭敬地向大师弯腰行礼。 对不起，大师，刚才是我冒犯了，我认罚。 多跑10圈。 是。 要是他们每个人都像你当初那么听话，天斗帝国总有一天能够与武魂殿抗衡。 小三，你说这是小五，怎么回事啊？ 老师，二龙老师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吧。 尽管小五已经变成了兔子，可是只是离开他这么一会儿，唐三就有点心头不安的感觉。看着唐三暗淡下来的眼神，大师和柳二龙都知道肯定有事情发生了。两人不再多说什么，带唐三走进了一旁的树林。 小三，说吧。 唐三摸了摸怀中的小五，这些天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再次激荡起来。大师就是他的亲人，见到大师，他内心的所有防线顿时瓦解，眼圈微红。 老师，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结束的时候，你们可能就猜到了，小五他并不是人类，而是一只10万年魂兽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比比东当时才想向他下手，是我父亲及时出现带走了我们。 你不会告诉我，你怀中这只小兔子真的就是小五吧？ 唐三点了点头，当下将自己离开学院进入星斗大森林中的整个过程详细地说了一遍。当他说到小五舍身献祭相救时，整个人已是泣不成声。 都怪我不好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小五。 武魂殿，比比东，我要杀了你！ 二龙老师，您别冲动。 冲动？我怎么能不冲动？唐三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跟我一起去武魂殿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闹他个天翻地覆。 够了，你这样做有什么用？只能白白牺牲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难道你还要让小三和你一起去送死吗？ 瞪视着大师，柳二龙嘴唇颤抖着。终于他猛地扑入大师怀中，放声痛哭。家族被毁，族人被屠戮，就连唯一的心理寄托干女儿也被武魂殿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他心中的悲愤已经达到了顶点，如果不哭出来，他恐怕直接就要疯掉了。大师搂紧柳二龙的身体，看向垂泪的唐三。 好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，武魂殿欠我们的总有一天会百倍偿还。小五的事也不能怪你，你已经做得不能再好了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早日达到封号斗罗级别，帮他复活，你明白吗？你先平静一下心情吧，武魂殿的血海深仇我们还要从长计议。 刚说到这里时，大师的身体突然摇晃了一下，他怀中的柳二龙正与他身体接触着，顿时反应过来，赶紧搂紧大师，突然发现他的脸色已是一片苍白，竟然已经昏厥了。 老师，您怎么了？ 自从家族被毁，他就一直让自己处于紧张的工作之中， 不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机会。你又带来了小五这个坏消息，再加上看到你有点放松，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。小三，你要是再晚来几天，我都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。 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卷龙之液，塞入大师口中，双手按在大师的胸腹之间，缓缓地揉动起来。在他刻意控制之下，正中平和的内力在大师胸腹间盘绕，催动着龙之液的药效传入大师血脉之中，帮他固本培元。大师本身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，当初又吃过唐三给的那株紫芝，此时在唐三的龙之液以及玄天功的作用下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只听他长出了一口气，缓缓地醒了过来。 我没事。 老师，您这样下去可不行，要是您的身体垮了，以后谁来领导我们对抗武魂殿？您的精神透支很大，必须要多加休息。您什么都别说了，就算是把您绑起来，我也要让您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训练那些魂师的事，就交给赵老师和二龙老师吧。 看着唐三和柳二龙的目光，大师终于还是屈服了。他强忍着不让自己痛苦的泪水流出，闭上眼睛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男人不哭，不是因为不伤心，而是因为男人必须要坚强，不论有什么事都要压在心中。唐三背着大师将他送回了宿舍之中，一直守在大师身边，直到他睡着，这才出了房间。他有很多话要对大师说，但现在显然不是时候，总要等大师的身体恢复一些，然后再说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